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在我们今天的福音书经文里，路加福音四章三十一到四十四节，两个题目我认为是很明显的。第一，耶稣有权柄。我们特别看第三十二跟第三十六节。三十二，众人很稀奇耶稣的教训，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。第三十六节，众人都惊讶，彼此对问说，这是什么道理？因为他用权柄能力吩咐污鬼，污鬼就出来。在这整段经文，耶稣就是在用他的权柄为了传道，也用他的权柄就是把一些污灵、污鬼、邪灵从人家身上赶出来。他也用他的权柄来医治各种的疾病。那这段经文很适合是显现期的一段经文，因为耶稣在就用他的权柄显示他是基督，是上帝的儿子，因为只有基督能够会有这样的权柄。这是第一个题目，我觉得很明显。那第二个是上帝的道，上帝的话。我们特别可以看三十二跟四十二节。三十二，他们很稀奇耶稣的教训，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。四十二节，天亮的时候，耶稣出来走到旷野地方，众人去找他，到了他那里，要留住他，不要他离开他们，因为他们主要要用耶稣一直继续医治他们的疾病。但是耶稣对他们说，我必须在别城传上帝国的福音，因我奉差原是为此。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，所以很清楚，耶稣看他传道讲上帝的道是他主要的目的，他是为此而奉差遣。所以我们有这两个题目，耶稣的权柄还有上帝的道。但是我最近在正道里面常常提到这两个题目，所以今天我要讲其他的。我要特别注意在这段经文里面的 一句话，其实一个称呼，这个称呼就是那污鬼所说的，他说你是上帝的圣者。那这个程序单有错字，程序单说上帝的圣子，儿子的子，但是应该是上帝的圣者，上帝的圣者。现在我想再念一次，从第三十三节开始。这个事件在会堂里，有一个人被污鬼的精气附着，大声喊叫说，哎，拿撒勒耶稣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你来灭我们吗？我知道你是谁，乃是上帝的圣者。耶稣责备他说，不要作声，从这人身上出来吧。鬼把那人摔倒在众人中间就出来了，却也没有害他。那些邪灵把耶稣叫做上帝的圣者。那么这个称呼上帝的圣者在新约圣经只有用两次，是这边还有约翰福音第六章。我想现在念约翰福音第六章的那个事件。从此耶稣的门徒中多有退去的，不再和他同行。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，你们也要去吗？西门彼得回答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我们已经信了，又知道你是上帝的圣者。是很有意思，邪灵跟彼得都知道耶稣是谁，上帝的圣者，但是这个知识是不够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看雅各书第二章，那边说的跟我刚刚说的差不多一样。雅各书第二章，你信上帝只有一位，你信的不错，鬼魔也信，却是战惊。这边甚至说连鬼魔信上帝只有一位，但是他们对上帝的看法是什么呢？他们战惊， 他们怕死了。这个就像我们今天主要的经文一样，那些邪灵说什么呢？爱拿撒勒的耶稣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你来灭我们吗？我知道你是谁，乃是上帝的圣者。他们说，你来灭我们吗？这个跟彼得所说的很不一样。彼得也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圣者，但是他说，你有永生之道，非常不一样。一个是灭亡，一个是永生。无论怎么样，我们可以确实地说，每一个人应该都同意，如果不是现在，到世界末日的时候，每一个人肯定会承认，无论他们要不要承认，他们会承认耶稣是上帝的圣者。关键的问题是，对你来说，他是谁？他的圣洁跟你的关系是怎么样的？他要用他的圣洁来毁灭你呢？或者他要用他的圣洁来赐给你永生呢？你怎么想？你怎么相信？你如果相信上帝是一位很想要处罚你、很想要毁灭你的上帝，那么他就会这样给你做。他会按照你所行的来审判你，会很可怕。这样子，你的上帝、你的神跟所有其他的假神一样，无论是伊斯兰教的或者摩门教的，他们的神只是一个律法的神。你如果要一个律法的神，你就会得到这种神，因为你不要相信上帝是爱你们的天父上帝，赦免你罪的上帝，因着耶稣的缘故，并且白白赐给你。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在我们今天的福音书经文里，路加福音四章31-44节，两个题目我认为是很明显的。第一，耶稣有权柄。我们特别看第32跟第36节。32，众人很稀奇耶稣的教训，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。第36节，众人都惊讶，彼此对问说，这是什么道理？因为他用权柄能力吩咐污鬼，污鬼就出来。在这整段经文，耶稣就是在用他的权柄为了传道，也用他的权柄就是把一些污灵、污鬼、邪灵从人家身上赶出来。他也用他的权柄来医治各种的疾病。那这段经文很适合是显现期的一段经文，因为耶稣在就用他的权柄显示他是基督，是上帝的儿子，因为只有基督能够会有这样的权柄。这是第一个题目，我觉得很明显。那第二个是上帝的道，上帝的话。我们特别可以看32跟42节。32，他们很稀奇耶稣的教训，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。42节，天亮的时候，耶稣出来走到旷野地方，众人去找他，到了他那里，要留住他，不要他离开他们，因为他们主要要用耶稣一直继续医治他们的疾病。但是耶稣对他们说，我必须在别城传上帝国的福音，因我奉差原是为此。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。所以很清楚，耶稣看他传道讲上帝的道是他主要的目的，他是为此而奉差遣。所以我们有这两个题目，耶稣的权柄还有上帝的道。但是我最近在正道里面常常提到这两个题目，所以今天我要讲其他的。我要特别注意在这段经文里面的一句话，其实一个称呼，这个称呼就是那污鬼所说的，他说你是上帝的圣者。那这个程序单有错字，程序单说上帝的圣子，儿子的子，但是应该是上帝的圣者，上帝的圣者。

但是彼得不是从一开始都有同样的观念，是很有意思。你记不记得耶稣彼得第一次见到耶稣，他怎么对耶稣说呢？很有意思，就是在我们刚好在我们经文这路加福音四章最后的部分，接下一段路加福音第五章前面，我们就看到彼得第一次见耶稣，他怎么对他说。我现在想要念这段路加福音第五章。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，众人拥挤他，要听上帝的道。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，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。有一只船是西门的，西门就是彼得，是西门的。耶稣就上去，请他把船撑开，稍微离岸，就坐下，从船上教训众人。讲完了，耶稣对西门说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下网打鱼。西门说，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，并没有打着什么，但依从你的话，我就下网。他们下了网，就圈住了许多鱼，网险些裂开，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，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，甚至船要沉下去。西门彼得看见，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，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、约翰也是这样。耶稣对西门说，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，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。这是很有意思，当彼得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，当彼得看到耶稣的圣洁，他的能力，他就很害怕。他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彼得知道他是一个罪人，他知道他不能跟这个圣洁的、大有能力的上帝的圣者在一起。这也就是我们最近在查经班所看到的，你如果直接看到上帝的话，你一定会灭亡，一定会死。比如说在出埃及记33章，当摩西想要看到上帝的荣耀的时候，上帝回答他说，你不能看见我的面，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。没有人应该存活，如果他们与上帝的圣者在一起，上帝的圣洁不能跟罪在一起，他的圣洁一定会毁灭这个罪人。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那些污鬼、那些邪灵对耶稣说，你要毁灭我们吗？只有一位是圣洁的，就像我们在查经班所唱的，只有耶和华为圣，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。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罪人，我们都亏欠了上帝的荣耀还有他的圣洁，就像彼得原来那样一样，就像那些邪灵，我们应该怕，因为我们不圣洁，我们没有好好的过基督徒应该过的圣洁生活，我们没有好好的爱人如己。加拉太书第六章说，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。还有，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，像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。也许我们不是常常害别人，但是上帝也呼召我们要对别人好，不仅是不害他们，也要帮助扶持他们，主动地去帮助他们，从我们家庭家人开始，然后到我们教会的家人弟兄姐妹们，然后所有我们周围的人。我们常常就是懒惰，我们很勉强去主动帮助别人。所以就像彼得，我们是罪人， 我们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圣者，我们知道我们也应该害怕。但是之后彼得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我们已经信了，又知道你是上帝的圣者。彼得说，你有耶稣，你有永生之道，不是永死的道，不是灭亡的道。那什么让彼得改变他的态度呢？赦免，就是这么简单。赦免，耶稣赦免了他的罪。耶稣是那位上帝的圣者，他的 圣洁也应该完全毁灭我们，但是耶稣遮盖了他的圣洁，来到世界上，他甚至受了那最不圣洁的死，在十字架上，为了代替我们，因着我们一切的不圣洁的罪受刑罚。并且当你受洗的时候，当你那时候与耶稣的死、埋葬与复活连接在一起的时候，上帝那时候也就把你与耶稣的圣洁连接在一起。因此现在在基督里，你也是上帝的圣者。在基督里你有生命，永远的生命，不是灭亡。当彼得对耶稣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的时候，耶稣回答说，不要怕，西门，不要怕。彼得不需要怕，因为耶稣赦免了他的罪。同样，你也不必害怕，因为耶稣也赦免了你一切的罪。你与基督是连接在一起的，他在哪里，你也在哪里。以弗所书甚至说，我们已经与基督在天堂里面，那里说，我们在过犯中死了的时候，上帝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你们是靠着恩典得救的。他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在基督里我们已经有永生，我们已经与那位上帝的圣者在天堂在一起。没错，很可惜，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是有那位老我，那非常不圣洁的老我，并且每天真的是一个挣扎。我们有这个新我，在基督里我们有上帝那位的上帝的圣者，但是我们也有那位老我，那位非常不圣洁的、充满罪恶的、从亚当夏娃而来的老我。但是我们每天就是进了这个战场，我们用圣灵的能力来爱人如己，来担当别人的重担，来向众人行善，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做。耶稣基督是那唯一的按照本性是上帝的圣者，但是因为借着洗礼，借着信心，你是在基督里的，所以你也是上帝的圣者。你不用怕上帝，在基督里你是100%圣洁的，因此上帝绝对不会毁灭你，他已经白白地赐给你生命，永远的生命。你是上帝的圣者，现在平安地去吧，去过圣洁的生活。阿们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。阿们。